锵锵三人行，哎，最近我开始研究股市了，徐老师，买了两只小股票，整天在看，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当然，最近 这两天形势又不太好了 啊， 形势又不太好。 这两天的形势我还没看清楚，但是我在欧洲方向上，我看出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股票啊在上升。但是相伴而来的是什么呀？整个这个汽车板块下跌，特别就是德国大众汽车尾气作弊门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 知道。 哎呦，这事儿现在厉害了。这事儿就说是这个大众汽车那个叫文什么恩呐，那个 CEO 就引咎辞职，不光引咎辞职，现在要面临追究刑事责任。然后呢？美国可能会对他课以高达180亿美元，180亿美元呢、怎么赔呀、这个罚款。然后就是说德国的这个德国制造，默克尔不说嘛，说德国制造的这个标签和品牌这个绝不容许受到牵连等等，反正是，而且欧洲多国，法国、英国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开始查大众汽车这个尾气门，听说中国都有涉及到的，就是用柴油的这个大众的汽车涉及到中国的很少，据说只有1946辆途观什么可能有这个问题，他怎么回事你知道吗？ 对啊，他作假嘛，就是我觉得背后你说怎么回事啊？背后有个很大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看到不仅德国，不仅欧洲，最可怕日本啊，我们一直说日本在食品安全什么什么，最近几年都出了状况了嘛。那这背后的整个就是整个商业运作的方法嘛。那些企业那些基金啊分要投进你，那你每年一定要证明给我看你的业绩盈利会调高了多少%，然后当你达不到的话你就下台。这整个制度里面下面有太大的诱因啊，让你一定会，不管是作假也好，各种的方法也好，这是最背后很大的一个结构性的理由嘛。 我现在是信了到咱们节目来的一个德国小伙子啊，他就原来就说嘛，他说很多时候啊，你们对这个德国人的这个想象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说他就觉得德国人中国人都是差不多的人，比如说你们的老觉得德国人多么严谨，德国人多么理性，他说我作为德国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很多是你自己想象的。哎，你就说你才知道这个柴油，本来说柴油还节能呢，你可以看看图片，咱导演可以放放。这个是Winter 什么 Con， 就是这个 CEO 吧。然后你看，秃了啊！这本来是在欧洲啊宣传这个柴油这汽车这个节能啊，什么环保啊，现在也打破了这个神话。所以说现在这个新能源板块就上升嘛，然后你看这就是这个大众汽车检测车间，它的这个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呀？就是修改软件，让这个就是骗这个检测的这个机器，就是说啊，哎，在路面上是一个排气量排放尾气，但是呢，它能自动这个软件能识别，在这个实验室里在车间里检测的时候，哎，它就把这个氮氧化物的排放减少。所以就混过这个检查嘛，你再看下边，这是我国了，这是我国的猫腻，就是尾气监测的猫腻，听说200块钱弄一个黄牛，哎，这次我还看到中国网友有这评论，叫什么？我觉得说的也挺绝，说大众汽车尾气跟中国的比起来，那就算一个屁，就是说中国人根本没脸去说这个大众这个尾气门事件，说中国这个烧柴油的这个车，我听他们说了，什么虽然国四标准都公布了，但是这里边的猫腻那可就太多太多，就是说跟你就甭聊德国了， 还真有相似的地方。从国际的汽车市场上来讲，这次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，以前大规模的回收啊，各种牌子都有收回无数的数量，但是以前都是我尽量做好，但是没做好，就其中有个东西没做好，那我就把它回回来，就是说你不能做到最好嘛。但这次是有意欺骗，有意欺骗这个情况从来没有过，尿素嘛，其里边它就是那个要通过美国的高标准的那个这个排污啊， 他们就我看了他的一些分析，他说这个排这个废气啊，它有两环控制，一环是在机器里面，一环是排出去的时候。那个排出去的时候呢，你要好到好的技术呢，就要用一种就是尿素，就是尿素那个喷射。那么他说他现在就搞了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啊，它能够自动识别，就是说是在上路还是在检测。上路的时候尿素就关掉了。检测的时候它就打开了，所以检测的时候就是好的。上路的它的目的哈，它就其实造价更贵，它的好处只是因为这个尿素会用完，过了几千公里啊就要换。那么它现在这么一搞假了以后呢，这个尿素就不大容易换，这个车子的整个效率就提高，人家买了车以后用起来就维修费用就降低，当然了这个空气里边就出去了。但是这个史无前例，就这个是不是下层的人，不是失误，不是说我们设计了没设计到，这个出差错了，他是有意的制造了这么一个软件，自动识别很高很高级很高明。 问题是他知道嘛，他不是说那个下台的人去弄这个软件，他知道有人弄了这个东西哈，然后他批准用，而且他隐瞒。他隐瞒事情，为什么隐瞒呢？因为据说他那个里面的业绩报告啊是多了几十个亿， 对， 然后他才能分红。然后呢，因为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讲了说，假如我们不他是这样说，他说，哎，我想想，因为我看英文版的，他是说 ，OK， 那每个人都不敢说他不这样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拒绝这样做的话，那些基金啊，那些funding，那些投资基金的钱， 出于大的经济压力，这是肯定。 他不进来嘛，因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那背后那些基金整个这资本主义的运作啊，它背后它变成说你不做，它给你很大的压力，你会作假，因为我基金不来嘛，你一定每年这样进步，不断提高。 但是你不能怪在后面的压力上，因为你这样做是一个犯法的。这个现在这个人已经撤掉了嘛，现在Porsche去了嘛， 对，现在保时捷的那个 保时捷的总裁 对 去了，他这个事情跟中国的柴油车的这个是有的一比，因为中国柴油车呢没有这么高科技，没有这么集权，通过一个总部来设定个软件，但是呢中国是眼开眼闭嘛，就是说本来进去要欧4。对不 对 进北京就要欧4， 对， 那我实际的情况是欧1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花一点钱你就给我听。中国这是普遍的作假。我有香港朋友来跑我说，他说拿大陆的驾照你只要到罗湖，他说要有姓名，要有地址，要有考试，要有一整套，但是接下来一句话，那你交多少钱我们帮你全搞定。 我跟你说， 就是一条龙的，这已经变成了就是眼开眼闭的了。 所以说，对你说的对，就中国汽车的这个作假呀，才真正是大众的， 对， 大众型的，是吧？它不是某一个集中机构，是人人都搞这个。而且就说你刚才讲这个尿素啊，就是按说他们讲国4标准出来了，国四标准出来，就这种柴油它排就是靠这种一种工业用的这种尿素来这个怎么说呢，减少它的污染排放。 对， 但是呢就奇怪，国4的这个出来了吧，中国生产尿素最大的这个厂家却反映啊，这种尿素啊销量不升反降。你明白吗？他在搞什么？你想，甚至有人到处就网上都有啊，把国3标准的车，我能给你达到国4， 对， 就是在搞这个嘛。 很容易在他们改。不过我是看到这个 diesel 的车啊，我是有仇恨。我是上过一次当嘛，我有一次到欧洲去租车，租车了以后，因为中国吧，包括香港，柴油车吧，通常是工业用车。自己开你看个奔驰宝马哪里用柴油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为什么这件事情没牵连也是这个道理，因为中国的柴油车，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作假哈，都是工业用车，都是晚上进城的，所以早上雾霾多吧，不然人家都总结过。可欧洲不一样，欧洲现在一流的好车啊都是 diesel， 就是柴油 是。 然后我不知道，租车的时候也没跟我说，我脑子完全没这个概念。 你就加气 开车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哇，从葡萄牙开到西班牙，也一路没加油，等到回来的时候在边境吧，我就加油了。加完了以后走了没多久吧，车子不走了，还好这个停车场车子不走，我马上给他那个总部打电话，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然后语言又不通哦，葡萄牙、西班牙我用全不通哦。最后那个人过来，加油站的人过来看了又，噗嗤就笑了。 他说你加的是汽油，这个车是柴油车。哎呀，真是囧啊！这种 可是后来呢？后来、那个、 你还得赔人家吧？ 后来呢？他就来一个车，把这个车拖走，拖走以后呢，专门送一个奔驰，送你回。我要赶着看欧洲杯的决赛，赶着看他要在那里修就要等几个小时，我就不愿意在那里修，他就一个奔驰给你。给你送回到那个、 不，这个产生的费用是你 我付，到最后都是我付，多付了8000块钱。 哦，8000什么币？你说，当地的 八千，相当于港币， 就是8000港币。 它是一个清理费，另外那一层的路费，就这样。哎，没话说了，这个。就是哎，第一次我怎么根本就没想过这个柴油车这个概念，我们没有开加柴油这个习惯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， 所以我就是一看到大众说是就是个第一次惹的祸。 可是他租出来给你的时候，他应该 他没有说，他认为 common sense 就是你们都知道，而且呢说实在话，加油的地方啊，第一字也写在那里，就这个字也写在那里。 对对对，那从此以后就会说了，碰到 从此以后我每次 中国人来，不是我说他就会告诉我，哎，黄皮肤了，要告诉他那是 diesel， 那会提醒他。 而且我觉得这个直接会改变他的这个工业发展的方向。就本来这个几大汽车品牌啊，是投了很多的资金在这个柴油，因为都在宣传柴油环保嘛。但是就说这个大众门尾气门的这个影响，它造成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其他汽车品牌的股票也受到连累啊。哎，你想这个大众的这个股票下跌了多少？你知道吗？ 40%， 有没有40%？30%，反正蒸发了30%，蒸发了30%。这家涉及到全球1100万辆汽车，你说，所以现在就是说，人家指出就是说方向啊，不是柴油了，方向现在叫这个混合动力，电或者电气这方面的，这个几大汽车品牌都开始在这方面呢，投注注意力，就等于说这次大众这个尾气门呢，它甚至可能影响到了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大规模的骗局啊，大众不是第一次了，它从一开始这个名字上就是个骗局， 是吗？ Volkswagen， 我是国民 Volkswagen 汽车。国民汽车这名字怎么来的呢？当年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，为了笼络民心，就跟德国人说，你看汽车在美国是奢侈品，在我们德国呢，要变成每个工人都可以拥有的汽车。指定那个设计师就是 Porsche， Ferdinand Porsche，他就是那个设计的那个 Beatles， 就是最早的那个甲壳虫的那个车 啊。 但是当时呢，他就希特勒就真是以政治干预经济啊，提出一个口号叫你每天攒，每天还是每个月就攒5块钱，怎么哦，这个车子不超过1000块，就不超过1000马克，叫工人都买得起这个车，因此这个名字就叫国民汽车，我们把它翻成大众。 哎呦， 中国为什么最先引进呢？我不知道，这我瞎猜啊。总之，大众这个名字也有点好， 可能有点关系， 对不对？你看， 符合咱们社会主义精神， 就等于人民汽车嘛。 对， 你把它翻出来就是人民汽车嘛。 对。 但是实际上呢，后来希特勒的弄的一个那款车啊，工人开到的几乎没有。很快打仗，他就转型制造虎坦克车，虎坦克车去了， 对， 对不对？虎坦克车去了。 这 Porsche 我觉得蛮惨的，因为那时候他被希特勒哈。他两父子这被他逼着去 逼着设计坦克， 对啊，弄坦克。他说他儿子后来也坐牢了嘛，写回忆录说没办法，我跟我父亲太爱车了，太爱车。当时除了我们真的是什么爱国啊信仰那个集权以外，他说当时他就是弄不清楚的选择啊，你要么就坐牢去，要么就给我们弄那个战争的 啊、 战争的武器的 坦克。 他说我也好，我们就想，据他说可能他是自我辩护了，他说我们想着啊，可能有一天战争结束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设置武器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也去研究未来的汽车的动力的新的来源，然后来熬过来嘛，他也付出代价了嘛。 哎，但是你想巧不巧，那个大众是走群众路线嘛，后来的车都是比较桑塔纳什么都比较便宜的嘛， 但是就是他收购了 Porsche， 嗯， 他把 Porsche 买下来，所以现在呢 ，Porsche 的总裁呢又去做大众的总裁， 哎，这是一种历史的一种姻缘哈，有意思， 德国汽车的象征。 而且你刚才讲他做这个坦克啊，其实这个他输了跟二战当中他输了跟苏联的坦克战，其实恰恰也是因为这个德国工业的精工制造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我碰见一个总装的就跟我讲，就是说二战当中。德国的这个虎式坦克，你知道德国人惨在什么地方啊？他这个坦克造价太高了，他就说，比如说到最后斯大林那边，就苏联坦克一天生产多少辆，坏的没有几辆没毛病的，但是无所谓，成本极低。他就比如说啊，就说这个德国的那个虎式坦克，他说到一种什么程度，出厂的时候，那个表面啊，表面的那个毛刺儿。都要给你打磨光，他说你这个坦克有什么必要，对吧？就是个铁疙瘩嘛，他给你弄得跟手表一样，这家伙一辆就说人家打你一辆，人家苏联损失十辆，从成本上打你一辆就行，而且人家生产的快，生产的多，哗啦哗啦那个破浪浪当的坦克都出来了，到最后苏军的坦克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德国的这个，所以 就像咱们现在设办企业做导弹，以后就飘忽飘忽飘。 对，所以这就是二战坦克战，就是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，知道吗？完全把你打翻。 你知道中国后来前些年吧，奥迪啊，就四个圈圈的哈，那个奥运会的那个哈，成为官方用车，就很多干部，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，反正你开奥迪就是做官的嘛。为什么造成这个现象？也是跟大众有关。就是因为那时候官员要讲廉洁，又想开好车，不能开宝马，不能开奔驰，但是奥迪呢，因为它是大众的这条线的，它在中国生产， 国民汽车， 哎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市级领导哈都是用奥迪车，因为这个时候这是我们上海生产的，所以。以至于形成到今天为止，最近才被超过，奥迪才被超过。 所以现在怎么就是说，越是贵族的越被叫成是国民的？你包括连王思聪都叫做国民老公呢，是吧？这有意思。 国民都要的东西。 对， 香港有一阵子也蛮流行奥迪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阵子那个报纸登了一张照片，就是李嘉诚的儿子啊，李泽楷，就开那个车。那所以呢，在那个年龄层的那个中产呢，都那个模范的嘛，都完全很流行那一阵子，比什么宝马啦、奔驰啦都流行。现在没有了，后来那一阵子刚好是网络泡沫爆破以前哈，后来一爆破，那个他的形象就没有。 哎，家辉，你也是开 Porsche 的啊？我问你一个妇女心理学的问题，我一直就不太明白。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是。我就听人说，就说你看女孩按说最不懂汽车，但是你某种程度上呢，她又最看汽车，但是呢，我又不相信，因为以我看来，要是我的话，你比如说我坐什么汽车，要一个基本的舒适就可以了，我对这个牌子或者什么没有什么讲究，但是呢，我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到现在，一直有女孩给我这么一种印象，就是说，哎，这有时候你比方有的歌舞团，哇，这个。这到下班的时候，一下子这门口多少辆车啊，这个坐 Porsche， 那个坐什么有个本特利啊，是不是有这么牌子，什么这个那个劳斯莱斯，好家伙，好像这个女孩觉得坐上一个 Porsche 或者坐上一个什么，她就觉得特拉风，或者说觉得特自豪，或者说就会很容易，就现在这富二代就全靠开这豪车，这女孩简直跟这个富二代开着豪车飙一圈，北京城里飙一圈就能跟他上了床。我觉得车对女人有这样的性激素的作用吗？ 没有，你说车还是 Porsche， 你说的是两个事情。 就说豪车吧，拉风的这个车吧，也包括这个豪华的 Porsche 吧。 没有，那当然是看哪一类的女人嘛。像我老婆从来不坐我的车的。他说我不要坐你的车，到处被人家看着，一看进来是个大妈，他还觉得我老婆多好啊。他说老公为了你的形象，我不坐你的车。 真是嫌弃啊，真是。 对对对，那看哪一类嘛。可是你假如集中说为什么对 Porsche 啊？因为 Porsche 等于是跑车的入门版，一般都知道说啊，大概不错的车，坐起来也快，有快感。可是当你 Porsche 再往前更贵的法拉利、领宝坚尼什么，那是另外一类的东西。有人打过比喻，你买个法拉利什么哈，价钱高，维修各种，等于买一台飞机啊。你 Porsche 还是车， 可是你买法拉利那些等于买了一台飞机，大家对于飞机还是不敢想象嘛。你不敢想象找一个男朋友他有一台私人飞机的吧？除非是赵本山。 不是，就是赵本山。我比如说我假想啊，我不知道现在有的女孩她是什么心理。比如说我要是一个女孩，哎，今天出了公司门口有一个大款开着那种法拉利，就那种鬼怪奇形怪状的，我会觉得很丢人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很尴尬的。全公司看着我上一辆这个车， 不是， 我会觉得很丢脸啊。 问题是在 什么？ 问题在这个地方。如果那个是你的老公，或者那个是你稳定的男朋友，你就会觉得他这个是show off，对你形象是负面的。但是另外一种情况，前一阵人家做过个调查，你有看过一个片子吧？ 啊， 就是有人，那不是 Porsche， 就是他讲的后来林宝基尼啊，或者是这个法拉利啊这样的车，他们就在新加坡、在北京、在上海、在香港做很多测验，就是说晚上女孩子一个人在走， 嗯， 他们车开到他边上，跟他搭讪。就是说，哎，什么什么，就大概的是我们去吃夜宵吧，什么你怎么一个人在走啊，什么什么，60%几的成功率， 真的， 哎，60%，就是那些就是说，女的需要一个理由上车的， 哦， 这个法拉利就是个理由。你一般的情况下，你设想你开一个Toyota，一个女的在走，穿了个短裙，穿了个高跟鞋，你走到她边上。哎，朋友啊，我们一起吃夜宵，他偷，对不对啊？他说要么就不理，要么就报警，要么就偷你一口。他一看到你是那样的车，他好多好多复杂的心理原因。 嗯， 他可能是哎好奇，我从来没坐过这种车。哦，这个人可能真的是大款哦。 哎， 哦，我今天晚上我去夜场泡，我没什么收获，我坐一千车也好哦。总之不管什么原因。60%几的上 车，那我觉得要是这个解放了的妇女就应该来这个。如果是我再一过来，哎，你这个车排气量是多少？这么样的不环保，我才不要坐你的车，我去坐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中国车排气量更污染， 大众汽车， 大众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家辉有搭讪过吗？开着 Porsche？ 没有，因为 也看过这个片子， 没有，我先说。我们比方说站在女生的角度，你为了好奇坐那个车是一回事，为了因为你开这个车我嫁给你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假如 甚至上床也不会，也不一定。 对啊，对，所以为了前面的理由好奇嘛，无所谓嘛， 对不对？那我刚说我那个看过后面其中一段片，就是哎成功了，而且子东啊，我看到那个版本不一样。你刚说60%多成功啊？ 啊， 我看到那个版本说90%多成功啊。 哎呦，那可能我记错了，可能我记错了。嗯， 几乎 六九嘛，翻过来。 96%成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有一个男的载的一个女的，也是短裙啊，什么艳女啊，艳女。然后呢，那个男的就开到一半跟她表白说：“其实我这个车不是我的，是跟朋友借来的，我哪有资格开这种车？”那个女的马上脸都绿了，马上刷下来，然后马上说：“这样我有点肚子疼，你放我前面公车站台下就行。”马上就下去了， 马上变脸。 对，她后来也是重复了放，就是说跟几个女生这样讲，每一个女生变脸率是100%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马上说：“哎，因为也对，哎，坦白讲，你有一个车你 show off 是一回事，已经不好了。第二个。”哎，不是你的车，你去借来 show off， 你更 差。而且你告诉他我这是借来的呢， 对， 明摆着这个就是一个 也耍我， 对，耍。 但是我也，但是我也有一点怀疑。要按家辉刚才说的，你说这个半夜三更，大街上打扮的很浓艳的这个女的，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？你这跟他们搭讪，要不说90%都会上车呢？ 倒也不，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我看这个片的时候也有想过。第一，我想过他是不是一个演戏，就是汽车广告。 嗯。 但是后来看不像，他是有点真人秀，就上来的这些人显然是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也怀疑他这个可信率，因为晚上女的一个人在走，多数至少你不能说他们职业不好，但至少是去泡吧的。去玩的一种玩的心态， 对， 是一种这种心态，所以这种心态上这种车的几率会高一点，对吧？就郭美美一档的啦，就是这样。 对，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，我可能是就是太守旧了，还是说太保守啊，跟不上了。就是，哎，为什么我老觉得，如果我去泡妞啊， 嗯， 哎，我要开着个那个林宝坚尼法拉利啊， 嗯， 我会为这件事情向他道歉， 嗯， 不，就是我就是。 你知道吗？就我会觉得我在他眼里是个什么东西啊？ 对对对， 我会很害臊。 我很同意你的说法，你应该向他道歉，但是前提是你先要有这个车才能向他道歉。 我不能骑这个自行车， 他有人骑。 你骑你开大众去就不必道歉。 没错啊，我以前写了一篇文章谈开车的经验，我说。他们说开这个车为了泡妞太侮辱我，甚至不武啊！我还需要这个车吗？不需要。 哎呀，你算了吧，还是。 接着为您播出《健康新概念》。 我经常想把那美女一脚把她踢下去，你开起来也很孤独嘛，很快乐。那叫我。